不是你啊，我的猫，我是你手机的你，我是那一套喵喵喵喵，我不要。你的衣服看见了我一身香皂香皂，但那我的脚就有一种疯掉疯掉，紧紧跳跳，对我示好，我不是你养的猫。在何处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却又遇到见光影。三月春花见此情，迢迢年华谁老去，也是人随我心，除了你万敌不侵。当远远的一站，我走没全烂，看得冷雪红染，心中已太晚，月下门童归断，昨夜太平长安。 什么都听不见，

已没有回头。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我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我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又随着热血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容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看会也觉得它很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该会也觉得 是真的。 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

人民的名义，有人为尺度惊叹，有人为演技折服，有人开玩笑哈、说第二部的剧本要改呢。业内人士关心如此优质的演员阵容竟然拿如此低廉的片酬，而达康书记的扮演者吴刚的一个中年男人竟也成了新一代网红，可见人们对腐败和反腐的关注是多么热切，而这个需求多年以来一直处于饥渴状态。 今天我心情有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觉得没有话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该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也许有太多的疑问题 2004年开始啊，这个涉案剧被严格的限制了，反腐剧呢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直接的退出了黄金档。这几十年来，其实每一个人喜闻乐见的这种类型的剧目呢，就此销声匿迹。反腐剧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呢，《人民的名义》在这个重口味的时代里，满足了人们的尺度饥渴综合症。 站得太久了，站得腿也麻了，哭得太久了，哭得眼睛肿了，我不知道为

开始有变化，心情淘汰无比转化，有快乐有不安。如何把自己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对你来说是否算是负担？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还是平坦，只问你的爱坚定吗？你一睡着亮门，无数前世风向我，反反复复都不得想，直到醒过一刹那。 在你缓缓的离开，我靠不上的海雪上，可以不微笑着走，把手慢慢交给我，放下心中的困惑，一点钟亮到划破，打开两种精神的我，经过了波我的那棵树，任何时间的渺小，这样也好，可是没人注意的我，我一边敲着键，我们将会繁华软弱。 需要僵持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沈梦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一零三三，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燕郊镇统筹兼顾高效稳妥推荐全镇散乱污企业治理渗坑治理清洁成效没替代打击违法用地五项重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为进一步加大五项重点工作推进力度，他们集合人力物力财力在全镇55个村街强势开展舆论宣传活动。宣传活动中，燕郊镇共粉刷墙体6500平方米，书写墙体标语176条，早晚进行有线广播650余次。强势宣传活动的开展，为进一步推进五项重点工作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赢得了更广泛的民情知晓、民生支持和民意参与。29号上午，我市在第一实验中学举办汉末暨清党旗红纪念建党96周年暨81起义90周年书画篆刻作品巡展活动。省老科协副会长王新明、廊坊市老科协常务副会长李宗海、我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副市长李海滨、市政协副主席夏凤英出席活动。此次巡展共展出书画篆刻作品40余幅，展出的作品深刻表现了形象与精神的完美融合，充分展示了建党以来我市人民群众的奋斗历史和精神风貌，也表达了老年科学工作者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活动中，市老科协雷琴艺术演唱团和老科协和谐之声艺术团以精彩的歌舞表演向党的96岁生日献礼，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演出。新闻特写：叠加的光环，职责神圣，使命光荣。徐玉香，中共党员，市医院总护士长，廊坊市85青年建设标兵，廊坊市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徐玉香说，是职责的神圣成就了他人生的价值，是使命的光荣让他感受到了党员的荣耀。到今年，徐玉香在护士这个岗位已经坚守35年，在这35年里，除了需要一份毅力，更需要热爱。用徐玉香的话说，因为热爱，职业就变成了快乐的源泉，因为热爱，职业就会被注入一份情怀，也因为热爱，职业往往会成为一个人的精神寄托，价值承载。热爱让他对这份工作放不下，舍不得，离不开。护改医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常有的一种做法，很多护士经过培训成了医生。在很多人的眼里，医生的职业似乎比护士更加耀眼，更加受人尊重。徐玉香却在护理岗位上坚持了下来，正是因为热爱，干一行爱一行。他总觉得自己更适合护理工作，每次看见患者在自己的精心护理下很快痊愈出院了，更有成就感。由于工作出色，1994年徐玉香入党，党员的称号、护士的身份成为叠加在徐玉香身上璀璨的光环。2011年，市医院启动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推进功能制护理向责任制整体护理转变。此时已经是总护士长的徐玉香重任在肩，从完善制度到强化护士业务培训，从加强基础护理到强化专科护理，从加强标志管理到改变护理模式，从深化互换沟通到支持保障系统服务于临床，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最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如今市医院已建立起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16个。市妇联日前组织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到黄庄镇韶道安村开展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宣传活动，两癌即乳腺癌和宫颈癌，是威胁广大妇女健康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对预防治疗两癌有积极意义。活动现场，市妇联工作人员和市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向村民耐心细致地讲解了两癌防治知识，接受群众咨询，为广大村民答疑解惑，使广大村民妇女形成两癌早诊断早治疗意识，提高育龄妇女对两癌知识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从而降低两癌对妇女的健康威胁。

如何的满足一些女性主义战士们的要求？难道以后所有的影视剧的设置都要严格的平均安排男女角色的数量吗？当然了，比这更直接的是一句台词激怒了他们。这种桥段设置不但是符合戏剧写作的内容真实和内部的自洽，也是相当的符合现实的情况呀。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看不到，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渴望被你拥抱，可以爱你多好。不明了，你从来不说你累了，你累了也预留肩膀让我依靠，你的伤 you

二的那个领域哈，各个这个官员之间走动的美人、商人高小琴，诸如追求个人利益的欧阳菁等等。但是问题在于，中梅森并不是为了表达个人对女性的厌烦而造出的一个角色，这几乎就是对新闻的拷贝。那些反腐案中被捕捉的公众情妇难道不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戏仿怎么算得上污蔑和轻视呢？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会不会后悔？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付出了感情只怕换来是伤悲。过去我为爱流过泪，现在已锁上我心扉，孤单和寂寞习惯陪我心沉睡。是否该抛开是与非，再爱一次也无所谓。自从遇见你仿佛已经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的心应该交给谁，交给你会不会心碎？迷惑的眼睛已分不清对不对。 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在我心里响起，木已开。

你听说了《人民的名义》哈，其实这个故事中所有的贪官都是男的，是不是男性观众也要奋起反击呢？歧视呢是指对于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群体提出了不符合现实的负面评价，它本身上是一种偏见。比如说某个人公开的表达说女性的智力就不如男性，这才叫做真正的歧视吧。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板幸福的容颜，一曲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脸，我的未来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缩减，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全世界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无关心意我的爱永不变，可以背起所有泪，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在飘雨的冬夜，在六月艳阳天。 面对面的笑脸，没说的感觉，肩并肩的行走，思绪分两边，爱从一个焦点当成一种疏远，无声转换季节。脱下了那么美却磨脚的鞋，经过了红地毯，怀念起草原，真心不会落叶，真